续完整更新，请加微信173626272673，谨防二手。 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真是万分抱歉啊，上一集节目啊放了大家一次鸽子，主要是这几天啊我有些不太舒服，那么前天该录节目的时候呢甚至有点发烧，那么今天呢已经好多了，但偶尔就还是有些咳嗽，请您原谅。另外由于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呢比较独特，附近有一些鹦鹉就在我家楼下，它一见不到人，因为它这个鹦鹉是被人养的，它一见不到人就很不开心，就会叫。那如果待会你听到什么鸟叫的声音，或者古怪的电话声音，三星手机的声音，吸尘器的声音，那其实全都是那只鹦鹉学出来的。我这个鹦鹉为什么学三星手机的那个标准铃声呢？怎么来的呢？我也搞不懂，算了。 OK， 那么很抱歉，就再说一次，上集节目没做到，我还说这个八分半不能再放鸽子，没想到就终于忍不住还是放了一次鸽子，实在太抱歉了。本来今天也曾经想过该不该休息一下，但是我觉得最近的事情啊有许多事情，就我觉得不想再积压下去，我真的蛮想聊的，你知道我是个话痨嘛，忍不住要跟你好好聊一聊。那例如说发生在这个星期其中一个让我们很多人都很关心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人民大学的一位博士，在读的博士生举报他的导师性骚扰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可能你应该听过，也甚至非常关心，但是为了搞清楚整件事，我们还是用我的老办法，很笨的办法，就整件事时间线先讲一讲。简单的说是这样子的，在7月21日的晚上8点59分，是9点前一分钟，有一个微博的视频号，那注册了一个，这是一个全新注册的微博视频号，他这个视频号的名字呢叫做人大维权博士王堤的微博视频，请注意这个维权的权啊，等一下我还会再解释。这个维权的权不是一般我们想到的那种一抢维权，你想到权就是一个权力的权嘛，对不对？但他这个权呢是矿泉水的权，很独特吧？为什么呢？等一下聊。好，那么那这个微博视频讲的是什么呢？就我们看到有个照片，点进去就看到有视频，就一个女孩子，然后戴着一个口罩，但是旁边她手一直举着她的自己的一个证件来证明她是。证件中这个人是实名举报，标准的实名举报。然后他这个实名举报的内容呢，简单的讲是这样，我读一遍吧。我是王堤，那本来他还是微博的名字王堤，但这里面他就直接把名字写出来了，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我实名举报我的导师，人大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王桂元教授于2022年5月21日性骚扰且强制猥亵我，并要求与我发生性关系，因我拒绝，他在其后两年多时间里对我进行打击报复，并威胁我不能毕业。两年来王教授步步紧逼，委屈难求周全，此刻我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因此发生，我要求依法依规惩治王桂元，并更换指导老师。以上举报均有录音和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我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好，然后到了7月22号，就一天之后啊，因为当天晚上8点59分这个微博视频出来之后，几乎是一夜之间啊，就微博热搜的头几条都是关于这件事情。那么到了7月22号，中国人民大学呢就很迅速的做出了一个回应， 那么我也把这个回应的内容念一次，叫情况通报。针对7月21日网上关于人民大学教师王某某涉嫌失德失范行为的举报信息，学校高度重视。请注意啊，我现在必须要把这整段念出来，因为这里面内容呢我等一下也还会再聊。好，然后跟着说，第一时间成立专门工作组，连夜开展调查核实，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王某某严重背弃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严重违反党纪校规和教师职业道德，经研究决定给予王某某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请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中国人民大学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严格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对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坚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规依纪依法从严从快处理，绝不姑息。下一步，学校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师德师风长效机制建设，坚决筑牢师德师风防线，营造风气清正的育人环境。再来呢，就是同一天啊，北京市海淀区的公安局呢也宣布依法介入调查。最后是7月22号的晚上9点38分，那个微博视频号人大维权博士王迪的里面就出现了这么一段内容。事情发生之后，学校学院非常关心我，担心我的安危，担心我受到二次伤害，担心我受到其他影响，为我考虑了很多，真的非常感谢学校的从严从速处理，并且今天下午就给出了处理结果，我非常感谢，也为快速处理和绝不姑息的态度和效率而自豪，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感谢素昧平生的元首，祝大家人生顺遂，接下来我会安心读书，期待回到安宁的世界，再次感谢大家。好，那整个事件几乎是在24小时之内啊就得到了一个解决。那么事后呢，网上就有许多人都称赞这一次人民大学的迅速的严厉的反应。那么不止这个收到这样的一个公开举报之后，他们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做了调查，做了决定，做了宣布，同时这个决定也被一些人认为是过去几年来在面对同类型问题上面最严厉的一次处理之一。什么是同类型问题呢？那就是我们过去十几二十年来已经听过无数次的高等院校里面的性骚扰事件，尤其是发生在一些研究生阶段的导师或者是男教师对女学生的性骚扰，这种事情我们过去十几二十年来已经听过太多太多次，近几年来是每一两个月都能够听到类似的消息啊。那么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如此迅速的爆发升温，然后解决，然后同时又唤醒了大家对同类型事件的记忆，因此最近这阵子你会看到有很多人都在出来聊这个高校性骚扰的事情，同时又出现了更多的举报。那么这里面的举报包括啊，山东理工大学呢就在7月25日也就是昨天的时候解雇了一名叫做曹越的教师。那这个教师到底出于什么事情呢？也就是在这件事情的几乎同时，有一个女生，校外的女生举报这位曹越，明明呢是自己是有妻室有家室的人，但是用了一个假的名字在外面呢跟其他的女生，就包括那位17岁女生发生性关系，那么是一个感情欺骗的一个事件了。 那么然后这件事情被举报出来，山东理工大学呢也迅速处理，然后迅速公布。那么最近还有不少人同时在网上呢就总结了一次在过去几年来发生的类似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好像有很多都还没有得到解决，要不就是校方说要调查，然后调查之后就没了下文，要不就是校方做了调查，调查完稍微惩治过之后，那些犯下一些性骚扰问题的教师好像继续好自为之的，就好官我自为之的继续在学校任职，或者转到其他高校甚至升职的也有。那么这些事情就非常非常多了。那么但是在这里呢，请你记住这个事情，就刚才朝越那个事情跟我们现在讲到的王贵文这个性骚扰案件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是甚至是相当不一样的。我们等一下回头的时候我会再聊，但现在我想说啊，这一次这个事情大家都说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的得到解决，得到就是校方这么快的去做了这么严厉的决定，主要是这因为就在我们全网这种群众面前了，就我们全网的人众目睽睽之下，这个视频号里面这个女孩子她给出的证据太过完整，有很非常完整的录音，有原始录音，而且整理的是井井有条，让人非常佩服这位同学她的勇敢和理智和详尽的准备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说这位王小姐呢，她就说到她接下来要呈现，在她的视频后面直接指出又会她会呈现三种大部分的证据。那么第一部分就是最直接的录音证据，然后为了怕我们觉得这个录音太长，她甚至还整理了录音的重要的时间节点，每一个节点呢都有一小段的几句话的简要的文字说明，去说明那段录音里面主要讲的是什么，是牵涉到什么内容。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份录音，就是它的三大部分证据里面的这些录音证据啊。我自己听了一次，说实话我是有点听不下去，我觉得太难受太难受，就那个场景完全觉得一个很典型的性骚扰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掌握权位在上位者的一个男性在性骚扰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像这个案例里面就是一个男的导师博导在指导他的女的博士生，这种处境下的那种氛围，那种语言几乎全都出现，然后更不要说这里面常常听到一些话，我不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但是我会真的是很忍不住就会觉得要愤怒起来。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其中一段是这样，这个女孩子呢就提到她的嘴唇是有一种病，我现在也才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病，叫剥脱性唇炎。剥脱性唇炎呢就是一种嘴唇上的一种毛病，这个不太好治，就她呢会连平常喝水吃饭啊碰到接触到嘴唇都会产生剧烈的烧灼跟撕痛的感觉，我想想那很痛苦对不对。然后我们听到这位王贵元就跟王迪说你嘴唇好了没有，我们就听到这个女孩子呢就很小声的说好了不太知道，我们听这个女孩子讲话那种声音那么细小那种语气，我们大概能感觉到在此之前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让人不太舒适的情况或者氛围，我猜就是在那种状况下这个女孩子很明智而且很果断的在当时就开始按下录音，因为觉得那个气氛，因为我觉得我们看很多关于性骚扰的报道或者一些相关的文字的话，你会知道一个性骚扰发生的场景其实之前是有一些气氛的铺垫到那的，那很多女孩子在那个氛围底下呢，或者受害者在那个氛围底下，她是不知不觉的走进去，她在那个环境底下 他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越来越缩小的捕虫网或者捕鸟的网正在逐渐收紧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自己可挪移的空间越来越小，喉咙要说不出话来。但在那个时候，他如何还能挣脱呢？这是一个，或者如何离开那个场景，那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有些时候是不容易离开的，例如说在我们现在讲到这种高校的指导环境下，为什么高校里面特别容易发生这类的事情？这几天也很多人大家讲，其中原因就是因为当然我们知道高校里面的，也尤其在研究生阶段的时候，这个导师的对于相对于学生的权力有多大，他会跟学生有更多的个人指导的这种两人相处的时空。那这个时空就是你逃不掉的，就你无论如何你要见你的导师，你要在他的办公室跟他见面，你在学校里面你的权力、你的身份地位就是从属于这位导师的，他会决定你的生死、你的前景的。你读了十几年的书，现在好不容易读到博士生阶段，你在这个阶段你能够因为小不忍而乱大谋，牺牲掉自己的原来美好的前途嘛？你这么想起来都很可怕。你已经付出了这么多，牺牲了这么多，你感觉到那个气氛不对劲，老师越凑越近，你觉得他开始说话暧昧，你觉得他的身体语言有点不对劲，离你越来越亲近，他的语气越来越让人觉得不舒服，然后这个时候他问你嘴唇好了点没有，那我们就听到这个女孩子她就说好了，好了吧，我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听到很重点的一句话，这个老师，这个王贵元说，那我亲一下。再来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在高校里面的这种男导师对女学生的性侵的案件里面常常见到的一个情况，只不过我们很难得有机会听到这么原始的录音。就是这个王贵元呢，直接在我们录音的音频档案里面听到他跟这个学生说可以帮他发注几篇论文，帮他发注几篇论文，就给你一个利诱的机会，就给你个好处，我帮你发论文。然后这个学生呢，他说自己要选择躺平，他说我躺平，其实意思就是拒绝，对不对？就他，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让我回到我刚刚描述那个场景，如果你是这个女孩子，你可以怎么说？你说我不要，我不想要发表论文嘛？你当然不是要不发表论文，但我不想在你现在给我的这种处境下答应你说，请你帮我发表论文。然后这个女孩子已经表达出最这种情况下我想能想象的最大的抗拒的态度，那就是告诉她说我选择躺平。然后这个老师又继续跟她说，她和其他人不一样，可以给这个孩子、给这个学生一些学术上面别人很难获得的资料。接下来我们听到一些杂音，原来呢，根据这个时间录音的节点的说明，就是这个时候这位王贵元正在强制搂抱王迪。然后呢，跟着呢，他原来呢，这时候他就提到一点，他之前曾经提出过要做这个王迪的干爹，而王迪自己就说明他当时呢就勉强答应了。他的解释是，我出于害怕让步，并想用父女关系规劝他的行为。好，那这一点我又要说明一下，我刚刚不是形容了一种性骚扰的情境、一种情况、一种处境吗？这种处境啊，我们要注意这些性骚扰的惯犯啊，或者是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些类似的案件里面，除这些性骚扰的加害人啊或者凶手啊，他们是很精明的，他们往往会营造一种，他们会挑选他们的对象。他们挑选什么样的性骚扰对象呢？我们一般人啊，尤其是男性，总是说啊，那女孩子怎么漂亮啊，怎么可爱啊，那么身材好啊，那这是他挑选对象的唯一的标准吧？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在过往公布出来的案例当中，被挑选的这些性骚扰对象，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不肯定王迪是不是这样，也许不是啊，那我要先说明，我说是一般情况。就是他很可能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 比如说可是不是家庭环境不如许多的同学，或者不像一般的大城市的同学那样子，甚至有一些案例里面我们会发现是单亲家庭的女孩子。那么为什么是这个情况呢？因为这四个时候这种女学生尤其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那么这个导师呢就能够先以一种由于你是比较弱势的，你可能小时候缺乏母爱父爱，或者在这没人照顾你，你孤身来大城市念书，对吧？那我要好好的照顾你，我是你的老师嘛，那我平常应该多多关照你，嘘寒问暖啊，带你吃饭啊，甚至带你去逛啊去玩啊，这个那个，开始营造这种亲近的环境，然后逐步逐步再进入到刚才我说的那种收网的那种环境下面，然后在这时候他总是一种充满父爱的情况，这种形象出现，那么甚至希望跟你形成一个干爹干女儿的一个关系。那么为什么这种干爹干女儿的关系很重要呢？你比如说我们在这段音频就听到这个女孩子，她就说到你之前提出说要做干爹，那这时候我就答应你。他的想法是在此时此刻，这是他的脱身的一条逃生索。我们现在既然是干爹干女儿的关系，那么你就应该放过我了，因为干爹干女儿是不可能，是父女关系，是不可能随便乱搞的，对不对？这是不对的。然后我们听到王桂元讲了一句话，也是很害人，让人很难过的话。他说什么？反正很多干爹和干女儿啊，也都是不清不楚的，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做夫妻啊。好，然后再来呢，他继续就说要给这个学生一些在学术界面出名的机会，然后呢还安慰他，就你放心吧，不会，别人不会发现的，他们会以为是你行，而不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关系。而这位学生他是有男朋友的，然后他也提到，然后这个老师呢继续说，我不会干涉和你男朋友的关系，你跟我在一起呢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然后接下来我们又听到一些杂音，根据文字说明，原来那时候他已经在又强制搂抱这个学生，而且触摸他的胸部。我们就听到这个女孩子一连串的不行不行不行讲了好几次，然后跟着他又说要跟这个女孩子做夫妻，然后我们就听到王迪就说不行不行，你只能够跟师母做夫妻。然后王桂元又说他不满足只跟他做，跟这个王迪做父女，还要做父女和夫妻。然后我们听到这个女孩子就很紧张的说，我们是可以做父女但不能做夫妻，这是两种互斥的关系。在这里呢我还要说明一下啊，王桂元提出要给这位学生王迪许多好处，帮助他在学术里面成名，帮助他发论文，给他一些别人看不到的材料等等，这种利诱啊，是这种情形下很常见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加害人，这个侵犯者，他试图在此刻使得整个性侵犯或者是性骚扰性的这个侵害变成一种性贿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此刻这个女孩子她给不断的用这种话暗示你，甚至是逼迫你从了她，然后她给你这些好处，要是你有一丝动摇拿了这个好处或者答应她，那么性侵犯就会变成性贿赂。虽然两者都在高等院校里面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可是这时候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就被巧妙地转变成了一个性贿赂双方里面的，这里面的其中一方是一个参与事件的人，就构成了平常所谓的不正，就官方用语里面叫做不正常关系，不正当关系。那么这种所谓不正当关系，就是因为你成为了其中参与方，贿赂总是有给贿赂的人跟接受贿赂的人，这时候你成了一个接受贿赂的人，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时刻，你要在这个时刻里面要非常清醒非常理性，你要判断很多的事情，要在这时候拒绝掉他，否则的话 接下来你就会变成一个性贿赂的参与者。而王迪非常勇敢并且明智的拒绝了，因此我们就会听到后面的一段录音。那段录音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文字说明王迪之前的文字的表述，以及这个内容里面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原来王桂元在这个王迪拒绝了他的这种把性侵转换为性贿赂的这种情境的设计跟决策之后，王桂元就开始用各种方法派一些很杂碎的活给这个学生干。那么这让这个学生呢，就是他表在录音里面听到，他说自己每天都只要工作18小时甚至20小时。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学生每天工作18到20小时是什么情况吗？他在为自己的学业已经是很紧张，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了。我们正常一个读文科博士生认真读的话都知道这多么的困难，然后还要承担老师给的一堆的工作，甚至是没有报酬的工作。这又牵涉到另一个我们今天中国广泛的高等院校里面常见的情况，甚至全世界性的问题，就是许多研究生基本上是在帮老师打下手。那么老师很多分派给研究生的工作都是一些自己不愿干的一些杂碎工作给学生去干。 OK， 在一些今天的学术界作为一个集体研究的一个为典型为主要主导类型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能够理解一个博士导师带着他的研究生进行一个综合的项目研究，让学生承担某些工作，那么这些学生当然也能够把这些工作列入到他自己的学术履历当中，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尤其是在获得一定报酬，比如说导师拿到了一笔研究经费，这些研究经费也能够按照大家不同的付出的程度分付给不同的研究生和助理，研究助理，这都是很正常。但是这个种工作有没有个限度呢？要能够做到多少为止呢？是不是该做到让这个学生牺牲掉自己的学业上所需要的时间呢？又甚至这些工作有没有大量到，有没有到了一个程度是连费用都没有呢？我们这时候就看到这段录音里面出现就是这种情况。王迪在讲说，我已经很多事情都已经干的时候都没时间睡，非常累了。但是他现在预备12月呢就写完他的博士论文可以预答辩。然后这个导师呢就说，你想12月预答辩，我怎么不相信呢？跟着我们看到，我听到王迪在哀求，就说我现在已经很努力了，已经没睡觉，我很希望能够12月前完成我的博士论文，通过预答辩。然后我们听到王桂元讲什么呢？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导师的事情你都不愿意帮忙，你是个什么学生呢？然后最后放下一句话就挂上电话，这句话就是等着瞧吧。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威吓了，这已经是个最典型的威吓。所以我想说，为什么我讲这个段录音啊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录音，就几乎是，就如果我不是为了要做节目，为了要搞清楚这件事情的话，我坦白讲我是不愿意把它听完，我听不下去。可是尽管如此啊，在王迪的这个视频号微博下方的留言里面，尽管绝大部分人都同情这位学生，为他的勇敢喝彩，因为这是多么不容易，一个学生女孩子这么公开的露脸出来，那么虽然是她戴了口罩，但是拿出自己的身份证件在镜头面前，然后把这些录音公布出来，把这个事情公开拿出来，是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因为我们知道性骚扰就算是不成功，但是对许多受害人而言都是一个极度屈辱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人的尊严的毁灭性的事情。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讲过好几次，我不想重复，但是我想说就算是这样啊，我们还能够在这个微博下面看到有网友留言讲一些在我看来我完全难以理解的话。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网友，他说，我见过真正受到威胁的那种女孩是有多么可怜，我知道他们在那种情况下有多么无助，但我对这段录音的态度是怀疑的。虽然这位女生标注了录音的多少分多少秒证实了什么，但完整听过录音的人应该清楚，整段录音给你的完整感受 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威胁和利诱，而是一对伦理师范的师生在打情骂俏，欲拒还迎，亲密互动，所以这两人本身就绝不是普通的师生关系，而且女生整个的表现是非常轻松自如的，完全不是什么畏惧和惶恐。从对话的节奏完全可以看出，在之前的暧昧行为当中，这个女生并没有表现出排斥和抵抗。我不知道写这段话的人是什么人呢？我很抱歉，我知道我这么讲太过类型化，很可能是我非常偏颇，但我忍不住会猜想，写这段话的这位留言的这个网友应该是个男人。他所谓的他见过受到威胁的那种女孩多么可怜，恐怕是在影视剧看到，他完全不知道一个今天我们绝大部分的性骚扰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发生。就像我刚才讲的那种情况，那种网是一步一步怎么收起来，一个女孩子，一个处在高等院校面绝对弱势的一个女生，付出了那么多来到这一步，在这么好的学校里面念博士研究生，然后在那一刻他面对的就是我是不是整个学术人生，我整个人生就到此为止了，我该拒绝吗？我该服从吗？他在那种环境底下，他面对了一个像他的老师这么掌握权力并且掌握道德优势的人，在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他的时候，你期望他表现什么？什么叫做他轻松自如？你连这个女孩子那种录音里面那种畏惧的畏缩的语气你都听不出来，然后你觉得他轻松自如，然后你觉得这段对话他们的声音细小是因为他暧昧，他没有高喊救命，然后就叫做没有表现出排斥和抵抗吗？这些人你们在讲什么呢？连最基本的同情理解的能力都能够丧失掉吗？好，让我们回到就这位女生王迪啊，她在后面22号晚上最后一次发出微博，那么表示感谢学校的时候，她提到一个词语，她说学校很关心她会不会受到二次伤害啊。那这个二次伤害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例子，就你如此公布了你的被性骚扰的证据录音之后，仍然有网友可以有这样的态度，其实已经是种二次伤害。任何一个公布公开勇敢站出来控诉自己曾经被性骚扰的女孩子，都有可能面对那些不理解她的人，尤其是男性的对她的进一步的怀疑跟羞辱。当她被怀疑的时候，她面对的是整个父权社会底下的一种默契，这种默契来自于我们父权体制里面的一种共犯结构，就觉得这些指控别人性骚扰性伤害的人，他们自己的态度首先是值得怀疑的，他们的位置是值得怀疑的，这本来是件没什么大不了事，甚至有会觉得这是个男欢女爱的事情，然后你把他用这样的语言表述出来，你是什么用意呢？你会遇到种种这样的质疑，这就是一种二次伤害。还有另外一种二次伤害，是现在为了这件事情如此落幕而欢呼鼓掌的朋友们常常忽略掉的。我们要想象这个女孩子，她跟王桂元是，她做的是中国语言文学研究领域啊。那么这是一个并不是那么热门的一个行业，而他的博士生王迪想必也是在同一个领域里面正在工作做他的研究。那你想象一下，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你应该是将来在学术前途领域里面，你去的地方，你能做的东西，其实那个路径已经非常清晰，那些位置你都看得到，也就是说它不是那么大，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行业。经过这样的事件之后啊，我们要晓得在很多学术界或者某些圈子，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受害人，当他这些事情被公开之后，他一时之间，他虽然得到了一个正义的矫正，一个不公的矫正，比如说这个事情得到解决，王桂元受到处理，然后这位同学能够顺利的转去跟随其他导师继续做研究，那么但是可能在我刚才形容的父权制的共犯结构底下会出现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呢？那就是会不会将来 在同一个领域里面的，如果是男性主导的这些位置的时候，他们对于这个女学生她将来要来寻找工作，会对她有点担心，会觉得这个学生会有点麻烦，她是一个有可能随时你跟她说话她要录音的一个人，她是一个稍有不满她就会记录下来，而且将来呢不晓得会干出什么事的人，这个是不是个很麻烦的孩子呢？那么对于这么一个麻烦的孩子，我现在请她，我聘用她，是不是给我自己自找麻烦，给自己添堵呢？我这么讲，请注意啊，我不是要恶意的去揣测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的所有的在位的老师们，并不是这样。我绝对相信大部分老师的他们的人品，他们的一个公司之间的分明的一个理智的判断。但是我想说，类似的情况以往发生过，一些愿意公开自己的这种被导师性骚扰案件的这些学生，事后寻找工作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我非常非常不希望王迪将来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它的后续的影响恐怕还是很深远的，就不是到此为止那么简单的。好，我们说回这位女生了。那么大家都为称赞他的勇气，称赞他那么清楚地保留了一切的证据，那么清晰地罗列出他的证据，把他们按照时间线组成链条。那么更重要就是他这个公开举报的时间，就像我刚才讲的，是在7月21日的晚上。那么在这个时间呢，你这是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官方机构都早已下班的时间，接近9点的时候你把这个事情曝光出来，让那些晚上这个点还没睡的人看到了，这个事情一发酵，等于假设啊，让我们假设以前有一些机构啊被曝光这样的事情，它的本能反应是我们的机构出了丑闻，出了丑闻该怎么办？要做公关。怎么做公关呢？那就联系微博或者自己学校，想办法这些机构把这个事情压下去，看能不能压一压热度。那么或者把这个事情漏夜的用一种公关技巧把它淡化掉，解决掉，这是有可能的。而王迪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这是很要紧的，这使得大家就算有这种不好的想法也来不及做什么事情。那么第二，我还注意到，我刚才不是请你跟我一起注意这个微博视频号的，他的名字叫什么？人大维权博士生王迪。这个权呢，不用我们正常用的维权的那个权利的权，而是用泉水，矿泉水的泉，故意用了一个谐音字，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啊，能够让我们看到做这样的举报有多难。我们能够想象一下啊，一个孩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迫走上这一步？如果说类似的情形已经维持了两年了，那么过去两年，这位学生做了些什么呢？他有没有向学校当局反映过？就算这次大家都称赞人大处理迅速，可是我很想知道人大校方或者他们的学院或者他们学系在过去两年有没有收到过王迪的举报呢？有没有知道过这些消息呢？那么王迪现在表示他不愿意再谈这件事情，希望这件事情过去，我相信从他那也不会得到任何新的消息。可是网上有一些人给出的一些的参考啊，大家只能作为参考，说实话我不觉得可以当作完全可信的证据，是说其实这个事情在过去两年早就有过举报，但是没有得到处理。这个推测，这些讲法我觉得听起来啊是合理的，但是仍然要补充，我不能百分百肯定。为什么我说它合理呢？那是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假想一个学生遇到这样的事情，他首先要做的就向校方申诉，然后再来可能是向警方、向公安方面、公检法方面去申诉。那么但是他都没有这么做，而是直接在微博，这说明什么呢？这要不就是他已经做过这些事情但是没有用，只好采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布这件事情的做法，要不就是反映一个更大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网络公开举报，什么网络公开申诉，那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普通人，当我们遇到自己的权利受损，当我们遇到自己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原有的许多的正常的申报的、举诉的、投诉的一些渠道，好像都被堵塞了，好像都无处伸冤，于是最后叫汲汩鸣冤了，对不对？道旁汲汩鸣冤。今天上微博，那么发视频号、发录音也好、发文字也好，就是古人的路道道旁的汲汩鸣冤了。那么，但是尽管是如此的汲汩鸣冤，这位王迪他都害怕，如果他的微博的标题，如果他这个微博的名字一来就讲自己是维权，平常讲权利的权的话，很可能在微博那边会不过审的。哼，就因为你今天任何维权的东西出来，网络上维权，我们知道，要不就是因为大家看的这种事情太多了，已经多到麻木的地步了。我讲的不只是性骚扰，这各种类型的维权在网上太多了，那么说明看维权就反而不想看。好，那么第二就是他会担心，他觉得微博都不能信任，微博会否有一些关键词审查机制，凡是碰到讲说明自己要来维权的，都会列入一个警戒名单里面，然后看看你在维什么权，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使得你的这篇维权的声明那么被耽误了他的发布的时间点，甚至使得他石沉大海。所以你看，他连维权这个权字都要用泉水的泉，用这样的谐音字，这又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中文的特色。我们今天中文大家知道，我们大量用谐音字，大量用联想词，就是因为原来好好的中文表达今天已经不能用了。但是我想说，像这种性骚扰案件，高校里面的性骚扰，其实我们国家是有一些的，就很多人都觉得看这件事情这个过程，难道我们就没有任何正式的公开的合法的一些的规定和渠道吗？是这样的，民法典的第1010条就有这么一个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请注意接下来这句话，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也就是说呢，高等院校呢是有义务采取一定的防治措施呢，来保证学生免受性骚扰侵犯的。但事实上又会怎么做，又做了多少呢？我们等一下再聊啊。此我想再补充一些相关的能够对这件事情起到作用的一些的重要的法条跟法规啊。现在由于公安，海淀公安会介入调查，就假如真的进入立案的话啊，那么这个事情是能够变成一种治安案件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猥亵他人情节恶劣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行政拘留。二是构成强制猥亵罪的话呢，就根据刑法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侮辱妇女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中后者的行为和引发的后果明显是更加严重的。但是我想说，尽管有这样的法律啊，但是性骚扰指控啊是很困难能够过得去的，这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证据的问题。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这不光是我们中国，这是全世界大概都会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你要指控一个人性骚扰你，你要给出多么完整的证据，才能够使得这么严重的指控能够立得住脚呢？比如说像我以前提到过很多次的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法律学家Cathy McKinnon， 那么她曾经有一本书，很久以前，我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研究美国职场的性骚扰，她提过一个观念，我觉得蛮有趣。她说到根据当年的调查发现啊，对于一个性骚扰的犯人，一个加害者，通常 通常在美国那里是要有3到4名女性都指出遭到过这个人的性侵犯或性骚扰，这个案子才能够立得住，才是有效的。然后他说了一句很狠的话 Kathy McKinnon， 他说这说明在性骚扰案件上面，一个女孩子其实只是1/4个人类，就光你一个人说话是不算数的，还要多加3个人，你们就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类，你们给出的证词就有可能通得过了。而我刚才不是说依据民法典1010条啊，包括学校在内的单位机构其实是有义务要去防治，做一些措施去防止跟处理这种性骚扰的事情的。所以呢，教育部啊，我们国家教育部在2019年的时候，在一次很重要的两会里面，就是13届，当时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根据有代表提出的建议，就是关于高校发生的这些性骚扰事件，有代表提出建议该怎么解决，教育部在那一次对这个建议是有答复的。这个答复啊，我要念一下给你听啊。这个答复里面说，近年来媒体报道了多起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事件，损害了高等学校和教育系统的声誉，事件处理过程中也反映出高等学校防治性骚扰、应对和处理性骚扰事件的意识能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然后跟着说，目前啊，注意这句话，目前部分高校还没有设立专门防止性骚扰委员会，专门的工作制度还不健全，我们将会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指导高校等学校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相应机构，健全性骚扰防范工作机制。好，这是2019年教育部说的。那么到了现在是2024年了，我想知道包括人民大学在内的这些高等院校有多少成立了专门防止性骚扰的委员会呢？这个事情19年教育部说要指导这么做，到了现在做到了多少，有没有一个结果能够让我们看到呢？好，跟着同样是教育部自己在2019年这个答复里面，他还说到2017年的3月广州一家机构发布调查显示啊，在我国4542名在校与毕业大学生受访者中，有 68.7% 的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遭受性骚扰的比例为 75% 啊，请注意啊，这个数字多惊人。然后还有个更早的数字，是中国妇女报在2014年的一个报道，那么当时全国妇联做了一个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 57%，这是2014年的数字。就是因为你想看这个情况多严重，那相当于就我们想10年前看到那个数字，是每2个高校女生就有1个以上是遭遇过性骚扰的。那这个情况如果真的是这么严重，是我们国家自己调查的数字，那么教育部就提出了要在所有要在各个高等院校啊去设立一些专门的防治委员会。那么现在是不是该有一个结果公报给我们，有这样的委员会了吗？有多少学校有？这些委员会做了什么？做了多少事情出来呢？ OK， 我为了免得人家说我们中国好像这种事情特别多，是不是外国月亮特别圆，不是的，我想说其实全球类似的性骚扰事件都很严重，都很多的啊。你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啊，非常著名的自然科学领域里面的期刊 Nature 就做了一个针对全球5000多名高校博士的生存环境调查，那个名字很可怕，叫 PhDs The Torturous Truth， 就博士生博士啊，一个扭曲掉或者说是一个折磨的真相。那么这个调查里面就说到 45% 的根据调查的这些结果 45% 的人曾经因为攻读博士感到焦虑， 15% 的人报告曾经遭遇过性骚扰，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而且甚至就在一些我们觉得这对这方面的意识很健全有很充分的这种机构去做防治这些工作的地方呢，都会发生 很有名的案件。你比如说，我这几天看到有人在传一篇文章，是非常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萨拉·艾哈迈德Sarah Ahmed。那么他的一本新书，这边有可以帮他广告一下，他有一本新书。那这个新书呢，刚刚译成，这是中文的新书，因为我印象中他以前好像他的书从来没有被译成过中文吧，这大概是第一本。那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位学者，他写的很好看，很有意思，我等一下还会再讲哦。那么他这本书呢叫做 Living a Feminist Life，那么翻译成中文叫做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而且在这个宣传上面还看到一个关键词，我现在就说吧，叫做 Feminist Killjoy。 这个是他提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讲法， Killjoy 就杀死喜悦，杀死快乐。他说女性主义者会杀死喜悦。那么简单翻译呢，这个概念可以叫女性主义的扫兴鬼。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是这样的，因为很多男人都觉得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很讨厌，你一说你是个女权分子，什么女性主义者，就觉得这种人一定是非常严肃、非常古板、开不起玩笑、没有幽默感等等等等。甚至很多人会觉得什么日常生活中的调情啊，在你们那全都变成了性骚扰，你们难道生活的就这么没滋没味吗？然后 Sarah Ahmed 就是来告诉你，是的，就是的。这是因为你们觉得那种幽默是一种男性心目中的幽默，是一种不平等情境下的幽默，对女性而言完全不叫幽默，那叫伤害，一点都不好笑。所以女性主义者就是该要来扫兴，然后最后我们重新界定，重新建造一种更健康的所谓的幸福或快乐 happiness 是怎么一回事。哎，我怎么会提到这个呢？是因为这样的， Sarah Ahmed， 你想想看，她这么有地位的学者，他曾经是伦敦大学底下的金匠学院的一个女性主义研究中心的主任，但是他2016年的时候就因为抗议辞职离开了这个位置，离开了这家大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学校里面对性骚扰案件的处理让他非常不满，非常愤怒。请注意啊，金匠学院已经是伦敦大学里面一个很有名的学院，而且是一个非常 radical 的学院，是一个就在大家这几年讲所谓的政治正确等等很多东西跟这个学校是离不开关系的。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发生性骚扰案件，而这个学校里面的女性主义研究中心的主任，她循着正规渠道都没办法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不是她被性骚扰，是她看到学校有性骚扰案件，她为那些事情出声都做不到什么，然后她愤而辞职。你能想象这个情况有多糟糕？好，再来让我们回到就刚才教育部说要让各个高校呢都要去成立一个防范性侵犯或者性骚扰一些的专门的机制跟机构。那么可是这点我刚才问了好几次，我们现在做了多少？说实话，我对这件事情是有点悲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性骚扰这个词啊，甚至在这些学校处理这些事情的事件里面都不会出现。就拿大家称赞的这次人大的处理的结果来讲，记不记得刚才我说的那篇人大的情况说明啊？在那篇情况说明里面，人大一直说这个王某某啊，也就是王桂元，他的问题是师德问题，师德师风的问题，性骚扰这三个关键词一次都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六次师德，这叫师德问题。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是有教师法的，在有一个法律规定教师应该承担的一些的法律责任以及不该犯下的一些的法律错误里面也没有提到性骚扰。他提的是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第37条里面，教师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其中第三条就是品性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性骚扰是被归类在这一条底下。那么但是法律没有直接写出来也就罢，主要是现在大部分的学校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在公开表态的时候，好像也都很避讳使用性骚扰这个概念这个名词，而是采取了其他的表述方法，比如师德啊、师风啊。那么我们就拿去年一个案子，去年的时候重庆的西南大学曾经解雇过一个教授，就是因为有一个博士生举报他 强迫他要发生性关系。然后在那次西南大学的学校声明里面呢，学校是怎么表述呢？甚至做了一个更不好的表述，说那个老师跟一个学生发生了不正当关系。什么叫不正当关系？这仿佛是那个受害者也都是这个关系中平等的一方似的。不正当关系讲的好像是个婚外情似的，但这个问题是，这叫不正当关系吗？那就是性侵犯，那就是性骚扰。所以我想回过头来讲山东理工大学的这位曹越老师的事情。我开始说他用了一个假的名字啊，隐瞒掉自己已婚的事实，然后在校外跟校外的17岁女生发生关系，培养感情等等，那么被学校解雇，所以也是失德失风，这也叫失德失风。我想说失德失风的问题跟性骚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就我们说曹越那个案子好了，曹越如果说他今天在校外他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那么跟别的女生发生关系发生感情，那么这是他个人的品德问题。我不是说这不是问题哦，这是也是个很重要的道德问题。当然他有犯了一个道德上的问题，的确作为一个老师这样的一个品德的人好像是不太对的，这叫有损师德师风。但是性骚扰是直接的犯法，这是很不一样的事情，不能够混为一谈。就那位曹越老师根据目前已公布的情况来看，我们还看不到他有犯法，而且目前根据被举报出来的情况也看不到他是在学校里面由于教育系统以学校的位置给他的位置给他的权利，他利用这些位置和权利来胁迫一些女生就范，是不，他不是这个样子哦，他就只是单纯的我有太太，然后我另外还发展婚外情还骗人家，这是这种道德问题。但是王桂元的问题跟这个问题是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王桂元是利用学校给他的位置，利用了这个位置赋予的学术的资源，利用了他相对于他的学生的权利来胁迫他的学生跟他发生性关系，来性骚扰他的学生，这是一种对于自己的权位的滥用，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事情都混为一谈，就叫做师德有问题的话，我们如何可以正视的非常严肃的去解决高校里面这种长期存在的性骚扰的问题呢？那么刚才我在提到，就教育部2019年说了要成立这些学校里面的专门的机构，那么我要求的就很简单，就是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有些调查，去查查看这些事儿做了多少，做得怎么样呢？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我是根据我在香港看到的情况。那么当然你知道我这些年我也不太愿谈香港的事儿，我觉得香港在我看来有很多问题太糟了，我平常批评最猛几十年来都是我自己的城市，我的老家香港。但是我现在必须说，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敢说香港做得很好，但至少是及格的。相对而言，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啊，香港的新妇女协进会，也就是香港最老牌的女性主义组织，也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曾经加入过，但后面因为给不起会费，好像我忘了没续会，这个真不好意思啊，各位大家，这个新妇女协进会。那么她在2022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是由香港的平等机会委员会资助的，这个报告叫什么呢？大专院校反性骚扰政策检视清单2020-2021研究报告，就是说他在检查检视一下，在2020-2021年之间，大专院校为了要反对或防止性骚扰的发生，有没有一些政策，那些政策是什么，有没有一个他要做一个研究。好，然后呢，大家熟悉的香港的包括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理工大学、浸会大学、岭南大学、城市大学等等所谓的八大院校呢，那么他做了一个调查。那么这个调查呢，他是根据什么呢？根据因为香港的性别歧视，香港性骚扰的问题啊，是放入在性别歧视条例里面的，尤其在学校里面，性别歧视条例雇佣实务守则里面，然后是做了一些的相关的规定，然后他根据这些规定来检查一下做了些什么事儿。那么 根据这个已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呢，香港这条法律呢，香港法律第480章啊，里面是很清晰的讲到，任何人因为做出任何涉及性并造成有敌意或威吓性的环境的行径而构成的性骚扰，适用于教育环境，因此学校有法律责任确保所有人，包括全体学生、教职员、义务工作者、合约员工、服务供应商、代理人，能够在一个没有性骚扰的安全环境下学习、进行课外活动、工作、提供或获取服务。除个别人士要对性骚扰的违法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外，院校作为雇主亦可能要为雇员的性骚扰行为负上转承责任，因此学校应制定良好的防止及处理性骚扰政策，一方面保护师生免受性骚扰，另一方面减低诉讼的风险。院校作为雇主可以采取合理可行的措施防止雇员做出性骚扰行为，以作为免责辩护。而合理可行的重要措施是包括制定有效的防止及处理骚扰政策。好，那么就来看看香港这八家大学到2021年为止做了些什么事儿。首先这个报告就发现八家大学都有相关的政策的明确的声明，有定名政策宣言，有表明不能够容忍性骚扰，是零容忍，清除性骚扰的决心，向全校参与正面以及友善的工作环境、学习环境，然后清楚定明了性骚扰的违法，对于性骚扰可能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也有列清楚，然后还表明了后果，就是可以造成什么样的纪律处分，还列明了最严重的后果是终止雇佣合约，以及如果是学生的犯事的话，那就开除学籍。那么同时这八大院校的相关的政策绝大部分也都列出了相关的性骚扰的定义，那么使人受害的定义，然后甚至连这个学校的相关的政策的范畴覆盖的地方也都要列清楚，包括这个性骚扰如果是发生在校外，在校园外学校也要负责，因为一个老师或学生在校园外发生性骚扰事情，学校也要归管。那么包括上课和工作以外的时间，那么甚至还列很多学校，这八大院校绝大部分还列明的是不只是异性间的性骚扰，同性间的性骚扰也都列清楚。另外有一些学校还新增加了新形式的性骚扰，例如影像性暴力，透过电子媒介发放有性意味的图片。然后呢，对于受到影响的人士，这个八大院校也都列明清楚，这个对受影响的人士会提供及时的协助，那么也列明清楚在收到投诉后有一个合理的时间处理，那这个合理时间是多少呢？学校也都有，绝大部分学校也都列出来了，然后还列出了分隔开这个投诉人、被投诉人以及证人的安排，那是为了公平调查。那么投诉者跟被投诉人跟相关的证人，学校里面要对他们做一些分隔，不让他们在调查期间有可能的接触。那么另外这个怎么投诉呢？非正式投诉还是正式投诉？那么这也要列清楚，学校会不会同时向香港的其他的公共机构要做一些投诉，比如说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投诉，向区域法院提出诉讼，那么或者转介或者建议报警，这么他们也要列明清楚。然后还有要列明清楚整个处理程序的流程，那么这里面要做到什么样的保密程度，比如说对学生，比如说对这些投诉人他们的私隐、个人私隐如何保密。然后这个调查还研究这八大学校的相关政策有没有透明度，透明度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一大堆，你有公开在网络上让全体师生、学校的教职员工都看到吗？那么每一年如果你接到这样的投诉，你有处理了，处理成怎么样子，你要公开吗？你是应该要公开的。然后另外对于匿名投诉是否你会拒绝呢？还是说你也该要接受呢？然后甚至这个调查还要求这八大院校啊，就看到你里面有没有一些出现用家友善的环节，所谓 user friendly，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投诉人你有没有对尽量做到对投诉人友善的环境，包括 比如说是否容许这个投诉人陪同他的相信的同事、同学、朋友、亲戚、律师、志愿团体来陪同当事人做出投诉，是否容许口述就当成是正式投诉，有没有，如果学校里面有一些教职员工、学生他是少数族裔，有没有他的英语或者广东话或者普通话不好，你有没有提供口头翻译员的口译的安排，你有没有提供整个政策，刚才说这一大堆，你这些政策除了用中文表达出来给中文为主的教职员工之外，有没有提供英语版本，有没有学校里面做出一些持续的教育，叭叭叭叭叭，这一大堆，这大概算起来有，还有就是要定期的检讨这个政策条文够不够 update。 那么总共列出43项，刚才讲的我念不完了，就先讲这么多，43项。然后做了这个调查，新妇女协进会就发现香港八大院校在2021年前基本上都达标，就刚才43项里面的列出的标准里面，香港八大院校的合格率是 70% 多。然后这里面我们还可以再看看香港中文大学，我的母校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处理。首先学校有一个性骚扰调停投诉小组，那么接获指控之后呢，就分两种，一种是直接的投诉，一种叫调停。你听到调停很奇怪，对不对？性骚扰也能够有调停吗？调停当然是轻微很多的事儿。那什么叫轻微很多的性骚扰呢？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假设这个男性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那么耻笑一位女同学的一个报告或者一个口头的表述，所以当然说，哎呀，你们女孩子就是没办法好好理性的谈这件事儿。好，这时候你已经可以来学校的性骚扰委员会来投诉了。那么但是这种投诉就会，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男性教师他厌女，但这不叫性骚扰，这他不是性侵犯你，他说你们女孩子不够理智或者不够聪明或者不够怎么样，这种情况下那么就要调停。而调停的结果是往往就是要构成让这个女孩子能够接受的这位老师或者是这位同学的一个公开的道歉，然后这个道歉这个调停他要签一个承诺书，那么这个承诺书是有法律效力的，有律师在场的，那么这是这种调停的情况。而如果是遇到像王桂元这种事，那就是正式的投诉。那投诉呢，性骚扰调停投诉小组呢会委任一个调查小组处理，这个调查小组呢必须考虑性别平等问题，也就是说我不能整个调查小组全是，如果是个女学生投诉被男性的导师骚扰，我不能够找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个委员会全是一帮男人，而是要考虑这里面必须包含女性在里面，要达成一定理想的性别比例。然后这个调查小组最后呢要把整个调查报告结果交给召集人，然后召集人这个投诉小组召集人就会把整个调查报告分别书面交给投诉人跟被投诉人，然后双方都可以根据这个调查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不满，然后来上诉。然后当如果你提出上诉，你觉得学校调查让你不满足，那你要提出上诉，召集人再委任一个专责小组由3位成员来做一个最终的决定。决定之后，那么如果不构成性骚扰，召集人就要向专门处理这件事情的副校长报告事件，然后通知投诉人跟被投诉人。如果构成性骚扰，那么召集人就会向被指派的副校长提出裁决建议，然后副校长跟校长做出裁决之后通知投诉人跟被投诉人，被投诉人此刻仍然有权再向副校长提出上诉，然后最后再进入一个纪律程序或其他适当行为，比如说法律程序。那整个流程是这样的。那这个流程必须要考虑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哪怕你是被投诉人，你也要有一个上诉的机会，你也要得到一个公平的对待。我们总不能说任何人随便做一个举报投诉就表示你一定犯了错，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一次人大这个事情，大家说他处理这么快，但是坦白讲我是保留一个疑问在这。这个疑问是什么？从程序，单纯从程序上来讲，我会问这是不是太快了，这么快的行动在公关上能够一时让大家觉得这事儿了了，停了，掩住了大家口，甚至给你掌声，可是它真的公平吗？ 如果王桂元他觉得事情不是这样，或者他提出不同的观点，甚至他要有录音的话，那他有没有一个机会来提出他的上诉呢？谁来调查这些上诉呢？学校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个专门机构来调查吗？是谁去调查？这些调查人认识这位学生吗？这些调查人跟被调查、被投诉的人的关系好吗？这些调查人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如果是几个人的话，里面是男性居多还是女性居多呢？这些全部都是问题。一个合理的这种事情的调查应该是这么来做的。最后我想说，就类似这种事情啊，就学校是不能够再以师德师风去掩盖性骚扰的问题，你就应该像教育部讲的，要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像刚才我用的香港的案例，要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要普及大家对性骚扰的认知。像我，因为我是比较早期的香港的大学生啊，我们那个年代，学校其实真的，说实话，不太重视这种事儿。但现在以我所知啊，现在新入学的我的学弟学妹，或者这八大院校，听说都会在开学的时候上一些整个学校的同学都要接受的基础课程，比如说了解学校的机制等等的时候，都已经开始会有性骚扰教育，都已经开始让一年级的新生，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都要了解，如果你遇到性骚扰，你知道性骚扰案件，你该怎么做，怎么样防止性骚扰，怎么样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性骚扰的加害人，这些都应该是在开学没多久就要让全体同学都知道一件事。甚至学校里面会有很多的布告板，有一些公告栏，时不时的就做出各种性骚扰的教育，你必须是要，起码是要这么做才行的。而且这种教育啊，应该要扩大到一种最广义的性骚扰上面。例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假设今天在香港有一个大学老师上课的时候耻笑女生，说这些事情里面女孩子就是做不好，这句话虽然我刚才说跟王桂元的性骚扰是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情况其实在最广意义下已经是一种性别歧视，这种性别歧视在香港的定义下面也是一种性骚扰。这种情况下，学生已经可以做出举报，已经可以做出投诉，通常的解决的结果就是做调停，然后这个老师要做一个道歉，然后签署一个有法律效力的道歉的文件。那么但这样的事情，我比如说我这过去几年，我看到我们内地的一些高校教师，男性教师是公然的在一些公开场合上面说出类似的话，羞辱女性或者贬低女性地位，但是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教育上面，对高校教师在高校面对学生的教育，我们都出现了问题，应该让大家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么当然更重要就是整个程序最后我们要讲的是公平，我们要公正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实话，我另一个对这次事件没有完全能够感到满意的地方是，大家都说这事情重严重快。什么叫重严重快？我们追求这样的事情的解决不是重严重快，而是要公正，要正义的解决。要正义的解决，有时候是要付出一些代价，也许它不是那么快，也许最后不，甚至在某些案例中不一定那么严，但是它必须要正义。另外我想说，在高校这些性骚扰案件里面啊，我们不要只看，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会知道这是个性骚扰的事件发生在高校的高等院校的体制当中，但是在高等院校里面，性骚扰还会同不光是一个男一些利用性去胁迫一些不同性别的人或者相同性别的人，这不光是他本身的问题，他还会造成别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考虑高等院校是个什么样的机构。高等院校我们都知道啊，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在我们国家主流上面，我们是采取一种所谓的因材制，或者优绩主义啊，就优秀的成绩为上，也就是英语所说的 meritocracy。简单的讲，那就是唯才是用，任人唯才。我们考高考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考高考的时候就是看分数，认为分数能够表现出你的卓越，你的优秀，然后大家就比赛看谁更优秀，谁更卓越，最后谁更优秀，谁更卓越，就能够获得 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好的教育机会，这是一种典型的因材制啊，优绩主义。但 meritocracy 这个东西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这几年在国内很红的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 Michael Sandel 桑德尔写过一本书叫《精英的傲慢》，就对这个东西提出很多意见。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问，什么样的人会这么优秀，能够进得了北大人大呢？那想必是他本来就很天才，或者从小的教育环境很好，他生活环境很好。比如他小时候，他不用帮忙家人打工，他家里面有一定的资源，让他上好的补习班，而他从小就能够在好的学区里面念书，等等等等。这些人之所以是精英，不一定都所谓的精英，或者他的成绩的优异，他的卓越，是其来有自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天然的天赋这么一件事儿。那么因此在教育的机会的分配的时候啊，通常会另外考虑，就需不需要有一些矫正，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公平。尤其教育作为一种资源再分配，或者是公共利益再分配的重要的机制，比如说我们考高考希望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等等，我们带着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别的元素，因此就会出现一个英语里面所说的 affirmative action， 一般叫平权行动，但我更喜欢做矫正行动。什么意思呢？那就比如说很多人批判美国的一些高校会考虑啊学生的族裔啊他的背景啊等等等等。那么在我们中国呢，就是透过往往是透过高考加分来体现。在高考加分里面，那么当然我们高考加分是比如说你是烈士的遗嘱啊运动员啊华侨子女啊，这个加分这是另一码事，这不能叫 affirmative action。 但是比如说你是少数民族加分，或者是边疆地区的同学加分，那么这种情况叫做矫正行动啊。那么我们要考虑，在高等学术研究体制之内，除了教育之外，还要做研究，对不对？还要做很多的研究。而在这种要同时兼任教育跟研究的这种学术机构之间呢，中间呢，女性作为社会今天父权制社会下普遍的比较处于弱势的一方，理论上她在学校里面无论是研究的机会或教育的机会啊，其实处于弱势是应该得到矫正才对。我不是在鼓励女生加分了，因为大家都会说今天普遍的高考成绩就是女生要稍微好于男生的。那么而在大学里面，我们看2021年的数字，中国的普通高校啊，也就不含职业成人学校，普通高校女性的专任教师是 62.98 万人，占了总数的 49.59%， 这是教育部2021年的数据。就看起来我们高等院校应该男女比例是非常平等的，但是你再看到了博士级别的教师，就男性是远多于女性，在某些领域里面更加是如此。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女性在进来这样的学术研究跟高等教育体制之内的时候，就算今天好像大家觉得越来越平等，但她仍然处于相对弱势一方。那么我们没有想办法去矫正这个情况也就罢了，我们还出现了性骚扰的事情，这是什么呢？这其实是在进一步威胁跟剥削女性的事情。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考虑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性骚扰有时候会被加害人扭转为一种性贿赂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在如果这种情况普及的话，或者多起来的话，那就会败坏掉高等教育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高等教育里面，我们是相信教育是什么呢？就像刚才讲，是为人任人为才，我们是挑选优秀的人放在最优秀的位置上。那么如果教育机会的分配不是看你的卓越和优秀，而是透过性贿赂或者性胁迫的方式来达成的话，你不只是在一个不只是个性别的歧视的问题，不只是一种暴力的问题，同时你还在破坏教育机构之所以为教育机构的本质。如果做研究，像我们刚才讲到王桂元那段录音，他跟王迪在录音，假如说王迪很不清醒的答应了老师某些胁迫，那么而王桂元真的给了他更多发表论文的机会，要提拔他的话，那么他们就这位王桂元就在破坏的是学术机构的本质。学术机构的本质就是发现真理，同样也是要追求卓越。 最好的人就能够有好的文章出来，应该要给他这个机会。但是你现在变成了是以性的资源或者性的这种东西来扭曲掉了一种无论是教育而言研究而言的一种绩优主义或者优绩主义。那么这种做法如果说成为大家心目中某种潜规则，觉得高等院校都是这样的话，那就完蛋了，那就是对男生女生来讲都是极不公平的一件事情。而这种极不公平的情况就会产生一种很独特的氛围，这种氛围就造成了我们现在有时候有人最近不是有个词叫学术妲己吗？你想看这话什么意思，就有些女孩子她在学术领域里面或者高等教育领域里面获得大家称人人称羡的位置跟资源，表现非常卓越，但由于她长得比较符合主流的审美观，觉得大家觉得她漂亮，觉得她好看，于是就觉得她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能够做到这样的位置，一定不是只是因为她卓越她优秀，一定还是有别的猫腻，然后就把这种人都叫做学术妲己。这不是一个非常侮辱女性的一种表述吗？这不是一种对女性非常不公平的表述？一个人长得好看了就不能够同时是个好学者，是这个意思吗？这种话之所以能够流传，那是因为我们心目中有个假设或者有一种对氛围的感知，就觉得高等院校里面漂亮的女孩子比较得到男导师的欢心，他们中间说不定就发生过类似刚才我们描述的一些事情，性胁迫变成了性贿赂，性侵犯变成了性交易，然后最后就败坏掉了整个高等教育，无论从教育来讲从学术研究来讲的 meritocracy。 所以这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一件事情。那么而且我要再说一遍，学术妲己这个词我建议你最好不要乱用，最好不应该用，这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一句话。我今天一口气又讲了老半天啊！我今天这期节目还做得特别晚啊，希望没有耽误大意太多，我今天晚上节目可能会延迟一点点播出了，很抱歉。那么再回头讲啊，那么上回节目放了大鸽子，万分抱歉。不过也有朋友啊就好像因此放心了，比如说有个朋友说这下好了，你居然留言终于还是鸽了，味道一下就对了，祝道长早日康复，谢谢你啊，味道一下就对了。我发现很开心啊，好多朋友都在这里祝福我，希望我早日康复，谢谢你，谢谢你们，我真的很开心你们这么关心，谢谢。我现在没事，挺请放心，请放心。然后虽然我上集放了鸽子啊，但是有些朋友就发现我上了随机波动，又第二次上随机波动跟他们聊天去了。那么这一次呢，很可惜建国不在，我就只跟知其视野聊天，还是聊得很开心，所以很多人就发现啊，这个在随机波动那听也就能够就算了，原谅我这次放鸽子吧，那就好了，那就好了。那么说到跟别的播客朋友聊天啊，有位朋友叫 HD67802 8C， 你说啥时候邀请波米来聊聊电影呢？哎，好主意，事实上我已经跟他联系了啊，就希望今年内尽快有一次跟他好好聊一聊，因为你也晓得我特别喜欢波米的影评，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对不对？好，那么由于我上期放鸽子是因为发烧嘛，那么但我你也知道我之前请过假，我做节目的时候做了几期番外，结果我眼睛出问题。那实业露露就说希望不是眼睛的问题，作为一个爱书人，我真心想听听看聊聊看用眼过度的事儿。因为我是九岁开始近视，高中的时候600多度，然后这两年我内隐斜了，我才35呢。什么叫内隐斜呢？就是平日没啥问题，看多了书之后左眼就无法对焦，开始用一个眼睛才能看清楚。隐性斜视这种事情经常出卖我，每次和人聊天我一走神眼睛就会飘走一只，和我熟悉的家人就马上说你又走神了，完全无处遁形。我去医院看过，医生说这是因为某一条控制眼球的肌肉太松了，只能够做手术治疗，而且效果不好，不知道这个情况会不会随着年龄增长更加严重。所以我现在看书有时候很焦虑，觉得要少用眼，跑去听电子书又听不进去，怎么办呢？作为一个爱书的老人家，道长你给我们讲讲后半生如何才能破破烂烂的眼睛坚持用到最后才报废。我的天，我是个爱书的老人家，好吧好吧，我也算是。 啊，西野露露，这个问题很严重了，听起来是不是？但我以前也听过有类似的案例，但好像我据说是应该可以手术矫正，而且呢，我们要相信医学昌明。你现在35，可能在你40岁那年，再过5年就会有更好的技术能够解决问题。因为我听说过这事儿，并不是一个最终会使你眼睛报废的一种疾病了，所以您千万别太担心。但是反过头来讲，好好的护眼也是很要紧的，就别学我这样，我的经验是不足为法，你也是问道于盲了。就你应该想办法都要让眼睛休息，这个休息是就是让自己不要长期持续的读书，比如说我每天读5-6个小时，或者要大量用眼，那我必须规定自己1小时左右就要起来走一走，或者看看远方，干些别的，一定要休息一下。那么不要让自己长期那么耗神。然后电子书听有声书我知道是很难习惯，对不对？就我也不太习惯，但是没办法，你出于护眼的角度，你出于一个多给自己一个后备工具的角度，我觉得还是可能要适应一下对有声书的使用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对吧？好，然后有位朋友 HD718514J 你说可以讲讲孟加拉的事儿吗？因为看到中国国内有些正能量自媒体说这是美国背后搞的，感觉他们似乎活在另一个世界。哎呀，这个事情我一直想聊，你知道吗？就已经发生了10来天了，特别想聊，也许下礼拜找天就聊吧。那么但是我听你这么讲，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原来这事儿也都是美国搞的吗？这我关心这个事情10几天了，甚至还看了孟加拉当地媒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事儿是跟美国有关系，这真是大发现，愿闻其详。我回头也去看看我们国内的媒体是怎么发现这个事情跟美国有关的，太有趣了。好，那么有个朋友叫1350255 Chuchi 是吧 ？Chuchi， 你说，看到我有一个网上有个视频，是我在讲关于道德焦虑，说我常常怀疑我做的事情对或不对，并且常常觉得良心不安。然后说你想跟我分享你的观点，那么你说呢？纠结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正确与否是没有意义，也是有意义的。没意义是这本来就是个荒诞社会，根本没有对与错，也永远无法通过眼睛耳朵知道真相。而有意义是我在通过不断怀疑和纠结中选择和成为自我，独一无二的有了自己的立场的自我，接纳了不完美的自己，也接纳了荒诞世界的存在。这就是这样子吗？我想说我不太认为是您说的这个情况。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太容易平常说这个社会很荒诞，绝对没有对错，也绝对不可能知道真相。我只能说我们很难分辨对错，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清晰的分辨对错，但并不表示没有对跟错的分别。我们很难找到通过眼睛和耳朵看到真相，但并不表示真相它不存在，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我们应该承认很难做道德判断，所以我的道德焦虑是因为它很难，而不是因为没有绝对的这对与错。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用焦虑了，那么你是在安慰我吗？叫我不要太焦虑，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好跟坏的分别，没有是非分别吗？我不觉得是这样。第二，我也不喜欢强调我在通过不断的怀疑选择来成为自我，因为这种好像自己的立场大于一切。如果世界没有是非，没有对错，那就是我的立场就是高于一切，这是一种绝对的唯我主义，就是一种觉得好像世界的对错是非都是在立场选择都在我为主，以我为源头。我对自我这个概念是非常怀疑，我不是太喜欢别人常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个我的立场。为什么呢？凭什么你对什么事情都要你的利见、你的看法、你的立场？那个我那个你是谁呢？它有那么重要？它有那么大吗？我真的不是这么看。我觉得道德焦虑这一点没错，是我常常感受到的，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一点都不因此觉得难过。他难过，但是不是那种觉得啊，我这人就不好。恰恰相反， 我很珍惜我的这种焦虑。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从来不焦虑，从来不怀疑自己有没有过错，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不是不对的，一个人总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对，总觉得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都是因为自己是受害者，人家欺负他，这种人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在我而言。 OK， 那么今天先聊到这。那么最后呢，当然老规矩，咱听个音乐。现在不是巴黎奥运会开幕吗？今天晚上其实我猜应该没什么听节目，因为大家在看巴黎奥运开幕式，据说很炫。那么我接下来还要聊的，记不记得我是要讲欧洲杯、奥运会，还有明年的世博会这些盛事，我觉得要放在一起来聊一聊。那么既然今天是巴黎奥运，我就介绍一个音乐。这个音乐呢，是它的由来是这样的，就每一年，就很多时候奥运会举办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周边活动，在奥运比赛期间或者比赛之前，叫文化奥林匹亚，Cultural Olympiad。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来呢？文化奥林匹亚其实是当年奥运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和发起人顾拜旦当年就主张过，就认为呢，在奥运会是体育竞赛，但在体育竞赛之外应该还有艺术竞赛，他原来是认为全世界各种艺术也都来比拼一下，他是这么主张的。那么真正搞成过一次是1912年的斯德哥尔摩的奥运会，当时之前搞了一次世界的艺术界的奥运竞赛，但后来大家发现这个太无聊了，这什么搞什么竞赛呢，艺术对不对，于是就变成一种盛事，就是这些主办城市呢会在奥运期间或之前办一些大型的文化展演活动。那么这些文化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的探索的成就。那么今年的巴黎奥运呢，对这点也是相当重视啊，就有它的一个文化奥林匹亚。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些项目啊，那这个项目比如说包括就请了一位近几年非常红的一个编舞家，当代编舞家拉希德乌拉丹 Rashid Rahman， 乌拉丹。那么他呢，他的舞蹈很特别，他的舞蹈是非常 physical 的，他很喜欢用一些杂技演员、体操运动员跟芭蕾舞者一起来跳舞，跳一些舞是非常非常高难度，在体能上几乎像冒着生命危险一样的叠那个很高层的罗汉，那些动作是会很吓人。然后他甚至会真的请一些难民，比如说身体残缺的战着火中逃出来的难民也上去跳舞。那么他很喜欢展现这种人类肢体的极端的状态啊。那么但是在那种状态下，他的舞看起来很奇怪啊，就你觉得像看杂技，像提心吊胆，你看到那些残缺的肢体在舞台上舞动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心痛，但同时会有一种很不知道如何形容的平静，那种 serenity 的感觉会出现，有人这么形容。那么而今年的文化奥林匹亚就请了这位现在法国最红的编舞家之一啊，那么去做了一个作品，就在巴黎的万神殿做了一个演出，这个演出是他的一个作品，今年创造一个作品叫莫比乌斯变形。那演出人呢就包括里昂的他的剧院，国立歌剧院的芭蕾舞团，一些杂技演员、体操运动员，还有法国广播电台和声学院的合唱团一起来演出这个作品，是有合唱团的，这个合唱团不是跳舞，是来唱歌的嘛。那么这些编舞当然要有曲子，对不对？他的曲子呢就找了一个法国的作曲家来写，这个作曲人呢就是90年代的时候很红的一个法国电子音乐主播叫 The Air。 这个 Air 很怪啊，大家都觉得他好像解散了，最后一次出唱片都十来年前了，但好像听说其实还没解散。那这个 Air 呢是二人组合嘛，一个是 Nicholas Golding，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位作曲人 JB Dunkel。 Dunkel 呢做很多有复杂打击节奏的一些的电子音乐，他做 Air 的时候的风格跟现在这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一部拉希德乌拉丹编舞的莫比乌斯变形记，那么他的音乐就是 JB Dunkel 所写的。那么我们今天在巴黎奥运开幕的这一天，就来听听巴黎的文化奥林匹亚盛世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这个舞蹈表演，莫比乌斯变形记的他的舞蹈的其中一个配乐。那这个配乐呢叫做，这一首曲它有好几首配乐，其中一首曲叫明暗这种舞曲我就喜欢，我上次不是说过我很讨厌 EDM， 我觉得很平板很无聊，节奏很呆板嘛。 那并不是说我讨厌电子舞曲，电子舞曲我也觉得有趣的，像这一首。这一首曲子 Crepe au Secours， 这个我不知道法文是不是这么念，但其实原来是个意大利文，这个名字就是绘画史上常见的说明暗对比、明暗法啊。Crepe au Secours 这个是就是这首曲子，就是这段舞的其中一个环节，就用了这首曲子，我们来听吧。